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心脏被称为人的君主之官。什么叫君主？君主呢就是皇帝。君主之官他主管着人一生，主管着人一身生杀予夺的大权，是吧？不管是人五脏六腑，还是人的筋骨皮肉，还是人的百脉的疏通，它都离不开气血的供应。而这个气血的供应，它必须流经血脉，而心主血脉，心主人的神明，它都主着这一切。希望呢大家呢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听众朋友还要知道，心脏呢是一个不受邪的这么一个脏器啊，心脏是一个不受邪的脏器。所以呢心经的养生，它对整个人的生命健康乃至于长寿，那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哎，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啊。那么心经和人的心脏有着怎样的关系？心脏病，看普通老百姓说的心脏病，实际上它和心经的瘀阻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关系记住不是等号，一定是大于号。也就是说心经的瘀阻，它的疾病范围远远的大过了心脏病的得病范围啊。就像我给大家讲胆经啊，胆囊炎的、慢性咽炎的、胆结石、乳腺的肿瘤啊、偏头疼， 是吧？视力不好，腿抽筋儿，是吧？包括胃痛，这些胆经淤阻上的病，不仅仅是胆囊炎，它包括好多的病。所以啊，中医文化上所说的经络十二条正经，它是远远的大过单个脏器啊，这点大家要明白。这也就是中医养生上讲过的叫形气神。形就是经络和脏腑的存在，气呢就是经络畅通脏腑调和的这个功能，神呢就是在人气血特别的旺盛，经络通达，脏腑调和之后，人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的这么一个象，啊，这点大家明白。那今天呢，我重点呢要给大家说一说冠心病。哎，冠心病和心经有什么关系？哎，你看冠心病，它是西方医学的说法，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心脏病。啊，说这之前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动脉硬化，是不是啊？哎，有的人说，哎呦，我昨天体检啊，大夫说我得动脉硬化了。你看病人以为昨天得了动脉硬化，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医生的失职啊。我来告诉大家，人呢什么病没有，到了60岁照样得动脉硬化。人什么病都没有，到了80岁照样得冠心病。那有人就说了，徐老师你说的有依据吗？当然，大家一定要知道，万事万物，哪怕是太阳啊，现在太阳正处中年，是不是啊？哎，4亿5000万年嘛，啊，说世间的万事万物它都离不开生老病亡的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啊，那一样啊，人也如此。从你10月怀胎，一朝分娩，呱呱坠地，到你学说话学走路，到你上小学上中学，到你大学毕业成家立业，再到你什么呢，膝下儿女儿孙满堂，中年老年，最后你驾鹤西游，这就是人生的一个历程。生老病亡谁都逃不过。那什么叫老啊？啊，你光看着头发白了，脸上起皱纹了，腰弯了，背驼了，我告诉你，也告诉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包括医院的医生，人的老化是从心脏开始的。人的心脏在人30岁之后以每年1%的速度开始衰老。好了，我们拿一个30岁的小伙子来计算，50年之后在他80岁的时候，他的心脏只有他30岁时候功能的一半。50年呢，50%，每年1%啊，这叫自然衰老，对不对？那这个衰老表现在哪儿？就是动脉硬化。祖国中医说呀，叫有形于内，必形于外。实际上我们大家只看到了人毛发的头发变白了啊，脸上起皱纹了，我告诉你，你血管的弹性也会下降，你血管上也会布满皱纹，甚至沾上油柳子，沾上血脂，直指动脉硬化的斑块，这些就叫动脉硬化。所以啊，世界卫生组织的医学专家用人眼底动脉硬化的程度来评价人血管的老化程度，以此来评价人的生命年龄，也叫生理年龄啊。大家可以注意啊，生活上比较操劳的人啊，人可能才40岁是吧，长得什么呢，跟50岁一样。又反过来呢，有的人呢已经70-80岁了，你看人家懂养生，会养生， 相对而言呢，你看呢，鹤发童颜，是吧？这就是表里相依，啊，表里相依。你外面的容颜的衰老和你内部的血管的硬化，它都是相辅相成的，是吧？所以动脉硬化是血管的一个老化，人人都得得。但是现在有好多30多岁的人就得了动脉硬化了，说这什么道理？这叫未老先衰，啊，这叫未老先衰。人没老，你就提前得动脉硬化了，啊，那就成病了。所以说呀，什么叫病啊？哎，病不是空穴来风，病人人都会得病，就像人人都会衰老一样，你没病也会老，老了老化了，就像现在大家常说的什么关节退行性改变，什么那不就是老化吗？是不是啊？什么老人的前列腺的肥大，那不还是老化吗？什么腰椎颈椎骨质增生了，那就是骨头的老化，骨头的缺血呗。哎，所以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正常的啊，按照科学的规律去衰老去衰变，那么人就可以不得病。哎，就可以寿终正寝，颐养天年。啊，这点是可以实现的。啊，这说完了动脉硬化的老化，咱们下面回来说冠心病。啊，冠心病，冠心病呢是心脏的动脉的老化，是吧？我曾经给大家做过这样的分析，是吧？我说人呐，是吧，要想马儿跑，你还得给马儿吃草啊，你不能光让马跑，光让马拉车，老拿鞭子捶它，你不给它吃的，那能行吗？所以心脏是人的君主之官，它最大。那么同样，心脏它所需要的供血供氧也是全身第一的。那么这个血和氧怎么来供给啊？这个血和氧呢，就由心脏的冠状动脉来供给。那么这个冠状动脉是谁啊？哎，这个冠状动脉就是心脏内一个专门给心脏供血供氧的血管网，长得像帽子一样，古人把帽子称为冠，故而得名冠状动脉，是不是啊？那冠状动脉硬化了啊，那句话怎么说了？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你冠状动脉硬化是源自于血液当中的垃圾，源自于自然的老化，源自于血管修复能力的下降。那朋友们，我来问你，你在河边走，你的鞋都得湿，你的动脉里边的血液它要流经全身的，一个红细胞从心脏出发在全身做一个环球旅行只需要20秒。所以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难道就心脏让人看着眼眶子发青，就瞧不上心脏，非得让心脏得动脉硬化，别的脏腑就不得？你这是何道理？所以我告诉大家，冠心病它不是单纯的心脏的疾病，而恰恰相反，我给冠心病曾经起过这样的一个名字，我说冠心病是老牛拉破车。你看到了心脏的动脉硬化，以一斑窥一豹，我们看到了豹身上的一个斑点，自然而然我们就看到了整个豹的一身的斑点。说白了，心脏动脉硬化、眼底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它就意味着你全身动脉循环系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化和淤阻。所以说你是单吃强心的药，单吃治心脏病的药，你还是正本清源补充元气疏通全身呢？所以这个 只有科学正确的认识了疾病，认识了自己，你才能科学的正确的选择有效的方法去调整它。所以希望呢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手少阴心经当令，给大家说到了心经当令和心脏病之间的关系。心脏病它不是单纯心脏本身的病变，而恰恰相反，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人体全身老化的一个信号。动脉和人的经络是一样的，它在全身只要是有生命的地方就要有动脉血的流经。所以祖国中医说经络者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骸，沟通上下，连通内外，决生死，调百病，不可不通，是吧？这祖国中医说经络。而西方医学从解剖学和生理学上来认识，人的动脉血承载着营养，承载着温度，还要承载着对人体组织、器官、细胞对它的调整、修复，乃至于什么呢？哎，功能的恢复，是吧？包括我们做手术，割开了、缝上了，在伤口愈合期，有一种发痒的感觉。这就是动脉血管在建立，因为只有了动脉血管，才能水到渠成，这个地方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新生组织的生长和愈合。否之啊，你像有些人伤口久而不愈合，甚至骨折之后老是骨不连，这就说明你的动脉循环出了问题，它没有气血去濡养，没有氧气，没有营养，没有温度，也就没有生命。回过头来呢，人体除了动脉之外还有静脉。静脉是干什么的呢？静脉是把全身代谢的垃圾回收啊，回收回来，回收之后把它送回心脏，由心脏再送到我们的肝脏去解毒，肾脏去排毒，送到我们的脾胃去吸取营养，送到我们的肺脏去吸收氧气，进行了血氧交换。所以可见呢，人啊，一个健康的人，他的身体是由无数的管道构成，而这个血管无论是动脉血管还是静脉血管，它对人的生命都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动脉， 啊，它是为人提供营养、氧气，提供能量。所以呢，我们把人体内的动脉，我们把它叫做生命线。那么从西方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动脉内血管的流通的能量又来自于心脏的收缩和舒张。那自然而然，我给心脏起了个名叫发动机，大家呢也就不难理解了，是吧？那么给这个发动机啊，要想马儿跑，你得给马儿吃草啊，啊，你家的发电机是烧油的，是不是啊？哎，那你给你心脏的发动机喝的是什么油啊？哎，它也需要气血濡养，所以我们上次节目给大家讲过，叫冠状动脉，也就是心脏自己的营养血管叫冠状动脉，而老百姓常说的冠心病，指的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出现了硬化。这个硬化呀，就跟呢年久失修的水管子要漏水是一样的道理，它老化呀，是不是啊？你包括那汽车的轮胎用的久了，风吹日晒的它还掉渣呢，你何况人的动脉血管啊，一用可就要100年呢，是不是啊？它不像牙，你到小的时候长大了换口牙，掉了牙还能长，没听过说谁说我啊血管到中年我换套血管换不了，它只有靠血管自我的组织细胞的修复啊，自我的清洁来抗动脉硬化。所以冠心病，尤其是中老年人的冠心病，我曾经给大家举过这么一个例子，我说老牛拉破车。因为大家伙一定要知道，人心脏内冠状动脉所流经的血液和人的脑动脉和人的肢体的动脉、胃肠道的动脉所流经的血液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粒红细胞它从心脏出发流经全身，在全身来个环球旅行需要多长时间呢？哎，需要20秒钟，是吧？说这样一来，咱们大家伙就要明确，流经心脏的血液也同样流经了全身各处。那么心脏的冠状动脉能硬化，是因为心脏的血流量特别大，那么它动脉硬化可能出现的比较早，程度比较重。当然了，还有脑动脉硬化，因为脑的血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啊，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因为它和大脑只有一膜之隔呀。综上所述，动脉硬化它不是单纯的一个血管的病变，它是人体的一种老化，它是伴随着人的一生，从中年到老年后半生都要面对的问题。包括现在啊，好多生活条件好了，好多年轻人不控制饮食，缺乏运动，现在最小的动脉硬化的患者已经出现在十几岁的青年人的身上，体重超标，提早得脂肪肝，血内油脂多，动脉硬化提前出现。所以呀，有了这个认识之后，那么就方便多了。心脏病的冠心病，你是治心还是治全身？脑中风的后遗症，你是治脑还是养元气还是疏通全身？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是吧？哎，那么为什么年轻人是吧得动脉硬化的为什么那么少啊？来，这个还要从元气说起。元气足，五脏六腑全自动，这个全自动人体可以不得动脉硬化，甚至是晚得动脉硬化， 那么刚才我讲了，有好多的年轻人提早的得上动脉硬化，什么原因？因为他们胡吃海塞不运动，所以提早的耗费掉了更多的元气，让人的血管修复啊，抗动脉硬化的能力没有了，那么自然而然呢，它就会提前的出现动脉硬化的变化。随着元气的调固，人的血糖平稳，血压正常，血脂代谢增快，还可以把你的脂肪肝调整好，把动脉硬化呢把它去掉，说这是一个好事。你像啊一些血管疏通的健康产品，哎，我们还是可以科学的选择的啊。但是大家伙记住，一定要避免单纯的强心。哎，我之所以给大家举例子，我说老年人的冠心病是老牛拉破车啊，之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防止大家只是拿鞭子打牛，最后呢心脏病没治好不说，加重了心衰，动脉硬化还在不断的加重。所以不管是养生防病还是治病，人都要有一个整体观念，而绝对不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的事儿。啊，这点呢希望大家伙认识清楚。下面呢我就把大家呀平时啊哎所认识了解的冠心病，我把它分门别类的给大家说一说，让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不发病则已，一发病要命。这个心脏病它的防和治当中所隐藏的这么个玄机。冠心病啊按西方医学分类把它分成啊心绞痛型冠心病、心肌梗塞型冠心病、猝死型冠心病、隐匿型冠心病啊，大致分成这么几种。所谓的隐匿型冠心病，隐匿顾名思义啊，我们说隐姓埋名啊，说有这个人吗？有。在哪儿你知道吗？不知道。所以说呀，好多人说呀，哎，这人从来没得过病，怎么突然间发病，心脏病突发，怎么就见了阎王啊？难道真的是突发吗？实际上这个就是临床上说的叫隐匿型冠心病，你不知道并不代表没有。所以呀，像一些啊长时间缺乏运动的，哎，这样的朋友，缺乏体力运动的朋友，及时的给心脏做一些检查啊，包括适当的做一些运动，这对身体都是有好处的，就防止这个隐匿型冠心病，防止它的突然袭击，是吧？这是隐匿型冠心病啊，用一句话来讲叫防不胜防啊。相对而言呢，你像这个心绞痛型的冠心病和心肌梗塞型的冠心病啊，这个呢还是可以防治的。说到这个心绞痛和心肌梗塞这儿呢，我想多说两句，是吧？防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哎，误诊啊，哎呀，我这心前区疼啊，像刀绞一样的疼，是吧？你看我这心脏病多重啊？我说错了，我说最起码你这个不是心脏病。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心脏它对针扎、刀割、火烧火燎，这个都不是心脏的痛，这个呢跟胃痛啊，或者肋软骨炎呢、啊，或者肋间的神经痛还是相关联的。而心脏的疼是怎么个疼法呢？它是发憋闷的，大家伙要知道啊，心脏的疼它是发憋闷的那种疼啊，发憋闷的那种疼。而这个疼往往是大汗淋漓，而且伴呢人非常的恐惧啊，这个属于心绞痛啊，心绞痛。而且心脏呢不是轻易的就能心绞痛的 啊，这个我给大家说清楚，啊，心脏，啊，心脏，心肌缺血30%的时候，人可以没有任何的感觉，啊，这大家记到本子上，心脏缺血30%的时候，人没有任何感觉，心脏缺血达到50%了，啊，人开始出现疲乏、无力，哎，出现了这些变化，啊，这时候呢，你到医院查心电图，医生还会告诉你，啊，心电图无异常，哎，正常心电图，你看多可怕，是不是？哎，而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心绞疼呢？当人的心肌缺血达到了70%往上，到70%、75%左右，这个时候才会有心绞痛。所以啊，经常啊听到大家的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到心里很担忧。啊，有听众朋友这么问：我有心脏病，啊，不严重，就是有点心绞疼。我听完之后我很担心，我问他，我说心绞疼还不严重，我说那什么严重啊？哎，他答不上来了。我回答了，我说难道到了心肌梗塞的时候才叫严重？到那个时候就要命了。所以心脏上的病，不发病则已，一发病要命，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个绝对是客观事实，希望大家能够正确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吧？心绞痛，心前区发憋发闷，伴有人大汗淋漓、呼吸困难的症状，一般发作3到5分钟。舌下含服救心丸或者硝酸甘油可以缓解，这叫心绞痛3-5分钟。那如果您的心绞痛持续1个小时，甚至啊你含这个救心丸的不缓解，是吧？这样的时候就麻烦了，那就到了心肌梗塞的边缘。那么心肌梗塞，心脏缺血达到80%，这个时候你靠吃药就很难恢复了，就必须得放支架，啊，放支架。一个支架多少钱？少说也得4-5万块，是不是啊？有的朋友说，我心肌梗塞，我就没放支架啊，我就要挺过去。不是你能挺过去的事儿。另外，这个还不是最严重的。有的朋友得了心梗，哎呀，我到医院去放支架，人家不给我放，为啥？因为心肌梗塞超过80%，达到90%的时候，放心脏支架那导丝就穿不过去了。这样的人就只能花10-20万手术做心脏的搭桥手术了。是不是啊？我们说平时割个阑尾还得手术签字，还有意外呢。你说在心脏上搭桥开肠破肚，啊，这叫开胸，是吧？给你心脏上呢做个血管桥，你说那又有多大的风险？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那是不是得了心梗就必须要放支架呢？是啊，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遇到了好多这样的奇迹啊。大夫让安支架，哎，老哥呢舍不得钱，有的呢家里确实经济条件不允许，哎，后来呢通过呢实施中西医相结合的养生疗法，哎，几年之后再检查，哦，建立了心脏的血管的侧支循环，说这样的奇迹也有发生。但大家知道，而且一定要知道，这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这都是你的元气和你心经经络疏通，人的组织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是这个在起作用啊。这个不是说人人都能建立侧支循环的，这得看你元气培固，心脑血管的血氧供给，哎，看它的疏通的情况，哎，所以这点大家是有个体差异，这个差就差在人元气的修复上，那希望大家要明白。 以下是广告时间。 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什么叫健康啊？健康一定是人的健康，是你感觉上的健康，是你身体上的健康，绝对不是单纯指标上的健康，是吧？什么是长寿啊？长寿它必须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了健康，那就成了长寿罪了。所以呀，我们的养生健康论坛要带给大家的养生文化和疗法的传承，就是希望每一位百姓朋友都能正确的认知健康，正确的认识疾病，正确的认识天地自然和人体生命之间的关系，以达到一个健康长寿幸福快乐的这么个养生目标，是吧？这段时间呢，我正在给大家介绍的是十二正经啊，天人合一的养生之道，十二正经，十二时辰的养生法。我现在正在给大家重点的介绍手少阴心经的养生啊，五马为阳，是吧？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啊，心脏啊就好比一匹千里马，是吧？叫跑死马啊，我也给大家讲过马和驴的区别，马是忠良啊，给一鞭子可以跑到死，是吧？这也体现了人的心脏五行当中属火，它的发散之性，它的奉献精神。所以呢，在人的五德当中，仁义礼智信，那这个马就是讲义气啊，讲的是奉献精神，是不是啊？回过头来呢，做阿胶的是用黑驴的驴皮熬成的，是吧？而这个驴呢，驴的五行当中它是属水的，它是喜收敛之性的，所以小毛驴拉磨啊，给一鞭子走两圈，是吧？你再打它，再打它撂蹶子了。所以用黑驴的驴皮熬成的阿胶，对女性的崩漏，对女人的容颜和皮肤那有好处。但是你说我贫血，我光吃阿胶你补不上血来，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收敛，是不是啊？你说我这个人啊特别能攒钱啊，我几乎不吃不喝攒钱，你一个月就开300块钱，你能攒出来500？你攒不出来，对不对呀？哎，所以说你得什么呢？挣钱啊，挣钱。什么是钱呢？我们人体的气血就是钱，气血在体内它可以有多种变现，目得血能视，手得血能奢，耳得血能闻，足得血能步。所以气血是人生命的基础，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着气血的濡养和供应。而这气血是哪儿来的呀？哦，是吃五谷杂粮脾胃的运化。孤阴者不生，孤阳者不长，是阴阳平衡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不是说你吃补血的药，打补血的针，甚至啊用驴皮熬的阿胶能给你变出来气血。中医说吃啥补啥，所以脾起到的就是收敛的作用。啊，只此而已。那既然说到这儿了，那风寒性感冒喝生姜红糖水的时候， 你把姜皮给它去掉了，而这样一来呢，那你那个发汗的作用就会更好啊，因为去掉了姜皮的收敛，只有姜的生发。你看，所以中医养生很有趣儿，取形比类，事儿不同，大小不一，但是理儿呢却往往相似相通。这就是我常给大家说的那句话，叫从医入道，道以医显，其道理呢就在这儿，是吧？希望大家呢能把它听得明白啊，能把它学得好。下面呢咱们接着给大家说说什么呢，说心脏病的分期，给大家讲了冠心病的分型，几个类型啊，啊，隐匿型的，是吧？心绞痛型的，心肌梗塞型的，啊，还有一个猝死型的。哎，生活当中最常见的还有一个类型，第五大类型叫心律失常型，是吧？哎，有些朋友不懂，结果闹出笑话来了。我呀，我心律失常啊，我还有冠心病。你看，里外里头说两个病。实际上呢，这人就是外行了啊！你要知道啊，冠心病，他说的是一个很大的方面。这个冠心病里头包括五大类，隐匿型的它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它也是冠心病。突发性心脏病、小命玩完、猝死型的，哦，它还是冠心病。那么在冠心病当中，啊，可以讲啊，相对而言比较轻的，哎，还有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哎，心律失常型的冠心病。心律失常啊，很常见的，啊，早搏，是吧？房颤，是吧？过速。啊，过缓，失常，啊，什么叫失常啊？就是跳的不规律了。早搏我就不多说了啊，做心脏的调节阀按摩，很容易去除。关键是这个房颤，啊，房颤怎么去除啊？什么叫房颤？房颤就是心脏打哆嗦，是不是啊？用北方人的话来讲说，那心脏啊。拿不成个了，对不对？哎，但大家一定要知道，房颤是很严重的心律失常。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啊，一瓶子矿泉水，你拿手晃着晃着瓶子，澄清的水液当中会出现什么呢？哎，会出现气泡，这是水呀。那人在房颤的时候，心脏一打哆嗦。也会在血液当中产生很多的气泡，那么这些气泡呢沉淀下来，随着血液的运行游走，就会形成血栓，叫血气栓子，那么就为将来得脑梗啊，得眼底出血呀，埋下祸根。所以呀，西方医学他治病救人，往往是救病论病。啊，你心脏病，他就给你治心脏，是吧？而实际上呢，大家伙要注意，啊，你像房颤，它就不是单纯的心脏病，它容易引起什么呢？脑梗塞、眼底出血等一些血栓类的病症。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脏在打哆嗦的时候，它形成了好多的微血栓，而这些血栓呢，会运行于全身，啊，会运行于全身，流到哪儿堵到哪儿，那就危险了。而这个呢，就希望呢，引起呢大家伙的一个重视，啊，引起大家伙的重视。房颤呢，做心包经的按摩法。等到呢你心闷呢、啊、乏力呀、啊、四肢浮肿完全消失了，心脏恢复正常功能了，哎，后续的我们要吃 虫草来养我们的心脑血管。心脑血管不分家啊，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人全身的血管网都是相互沟通的，所以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它是相互关联，它是不分家的。那么在调治过程当中一定要呢引起大家的重视啊，你不能说我光治心脏病那边脑梗塞都形成了，是不是啊？说要疏通全面啊，疏通全面。这是说到了心脏病的一个分型啊，冠心病的分型五的类型啊。下面呢我来说一说啊心脏病的分级啊，型就是有多少种，级呢哎就是级别啊，级别。这个心功能有四级啊，四级。这个心衰有三度，这儿差一个啊。心功能呢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心功能一级的属于正常的啊，二级呢不正常，三级病态，四级重病。所以呢这个呢心功能我就不多说了啊，我要重点的给大家说一说心衰的分度。什么叫心衰呀？是吧？你看有那老哥哥老姐姐，我这腿啊一到下午就胖了，是不是啊？哎，我就说啦，我说哎呦你得注意，您这是慢性心衰呀。啊，对对对，我就是心衰，不过我不严重啊。你看，大家一定要知道，人的心脏、肝脏、肾脏、脾脏、肺脏，人全身的内脏都是非常能够吃苦耐劳的，轻伤不下火线，尤其是心脏啊，是不是啊？缺血50%才有感觉，缺血70%才心绞痛，缺血80%心肌梗塞了才卧床不起，而那个时候你离死亡线已经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所以我给心梗的朋友曾经起个外号，我说心梗的朋友们半条命啊。所以说心衰大家记清了，它不但是病，而且是疾病当中相对比较严重的，是吧？因为兵书战策上有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们这心脏是嘛呀？是君主之官呢，是不是啊？我们见过有多少英年早逝的英雄啊，是不是啊？英年早逝。所以心脏啊是不发病则已，一发病要命，来得很痛快，但是呢带给朋友带给家人尤其是带给父母妻儿的伤害那是无尽的呀啊，人间四悲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那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是不是啊？就这样一定清楚。心力衰竭分三度，一度心衰劳动后发作，平时没感觉啊，这个感觉呢身体比较乏力。二度心衰啊，二度心衰不用劳累，稍事运动后发作，安静状态下全面缓解。三度心衰躺在床上都犯病，哎，就别说劳动了，也别说运动了，是不是啊？这就三度心衰，三度心衰是最重的一种。同时呢，心衰的一度、二度、三度之间是可以进行转换的。这个转换不在乎你吃了多少药、打了多少针，这个转换要看你的元气能不能安养心血、培固心神，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那得了心脏病的人他眼睛发直，是吧？特别心梗后的人呢，他人做什么事没精神，人老愣神儿，不同程度的还容易出现脑萎缩，这就叫心脑同源。 新主人的神明啊，你心肌缺血之后你就会失眠呢，是不是？血不养心，心不眠嘛。你应该是补元气养心血，但现在好多人吃安眠药，你说你不得脑萎缩，谁得脑萎缩呀？你那不是越咳嗽越给吃咸盐吗？是不是？所以呀，养生有道，科学养生才是我们通向健康长寿的必由之路。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大家讲过一年当中四季的作息，春天呢要早睡早起，夏天呢晚睡早起，秋天呢也是早睡早起，而冬天呢要早睡晚起。春天是吧，日出的早啊，日落的呢哎相对晚。回过头来到夏天，昼长夜短，大自然的阳气足，那人家得多活泛呢，你才能生长阳气，你就不要睡得太早了，睡不着。可到了冬秋季节，夜长昼短，那你就应该收敛，少运动，多养身体，把觉睡足了，这就藏住了肾精。你看，所以中国人的阴天之序的养生之道很有趣儿，又很简单，这些呢不要条条框框的往本子上记，关键是你要学会感悟自然，用身体去感悟自然，用身体去适应自然的变化，哎，让身心愉悦，这就达到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啊养生的目的啊。下面呢我给大家说说什么呢，哎，守少阴心经当令的下一个时辰啊，叫守太阳小肠经，哎，午马为阳啊，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之间，这个叫未时啊，未时是人的小肠经当令的时辰。这个时辰是干什么的呢？大家要知道，这个时辰呢，哎，它是人工作效率最低的时辰，是不是啊？哎，那这个时辰是干什么呢？是人呢，哎，喝喝茶呀，散散步啊，睡醒了午觉，吟诗作画，闲庭信步的时候，是吧？那么小肠经啊，人的这个小肠啊，在人的十二关当中，它的职责呢叫受纳之官。什么叫受纳之官呢？嘿嘿，就像咱们现在国家的那个国税局啊，你这胃消化了，脾那个运化了，水谷精微这些好东西流经小肠，由小肠啊来受纳，哎，收碎，哎，来吸收，是吧？所以叫受纳之官。哎，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有这么个现象，你比如说有些中年人或者老年人，是吧，饭吃多了，结果呢刚吃完饭刚放下筷子，人呢就开始打盹儿，啊，人就开始打盹儿，说这怎么办呢？这什么毛病啊？哎，这个呢，从咱们祖国中医的养生之道上来说，这个呢叫子道母气，啊，子道母气，是吧？也就是说呀， 健康的人吃完饭了之后，气血呢就会到胃肠去，啊，这碎肉局来收碎了，啊，把营养都收了，啊，来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啊，你别看小肠是受纳之官，哎，就像碎肉局，你收了钱，你不能自己花，你得上缴国家财政，对不对？哎，不是一样啊，小肠吸收的营养，它自己花不了。哎，他得供给什么呢？全身，啊，上缴国库，哎，就这么回事。那为什么吃完饭就打盹呢？这样的人呢，多半是气血亏虚的人，阳气不足啊，是吧？你像那个脂肪肝的、低血压的、高粘滞血症的这些朋友，啊，经常就会出现。吃过饭之后人打盹，尤其是老年人，如果您出现这个情况，那就要小心啊，很可能啊要得脑萎缩啊，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是吧？这叫子盗母气。那么调治这个毛病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哎，就是咱们饭后啊吃上两颗大山楂丸，是吧？对于脂肪肝的、高粘滞血症的很容易调理，这是胃食小肠经当令啊，它起到的是受纳的作用啊，受纳作用，是吧？过了胃食便到了下一个时辰，是吧？午马为羊啊，身有虚汗啊，那么下午的3点到5点这个是申时啊，十二生肖上说叫申猴酉鸡啊，申猴酉鸡，大家你注意啊，什么叫猴啊，是吧？你什么时候看见猴坐那会儿打盹啊？哦，那一定是得了痴呆症的老猴，是吧？所以一说到猴啊，我们就想到孙悟空，好家伙，大闹天空啊，啊，又到地府去捣乱，是吧？哎，甚至什么呢？哎，阎王都要怕他几分，呵呵，了不得。所以这个猴能上窜下跳，哦，它具有非常大的活性。哎，你看刚才咱们讲胃食小肠经当令，叫守太阳小肠经。这个太阳就说明这个经络的阳气特别足，有了足的阳气，它才能化，才能把这东西啊化为人体所有，才能吸收。而到了申时